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五，农历腊月30，北京晴，5度到0下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真情大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 最感人最动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推出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国年》。 新春走基层，西沙军嫂为爱陪他到天涯。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国有企业运行趋稳向好，但央企利润同比下降。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规定出台。 外交部希望日方切实履行承诺，撤出摆放在亚东会有关官方酒店的右翼书籍。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17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团拜会，李克强主持。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各界人士2000多人欢聚一堂，共迎佳节。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大厅。习近平在讲话时指出，2016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开拓进取，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国经济增长继续名列世界前茅，脱贫攻坚首战告捷，人民生活继续改善，改革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效，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重大突破，依法治国深入实施，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进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2017年党的19大将召开，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优异成绩迎接19大胜利召开。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中华民族历来重真情尚大义，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一句回家过年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最温馨的情愫，万家团圆，共享天伦，走亲访友，共筑美好，贯穿其中的就是浓浓的亲情、友情、爱情、同志之情。当今社会发展快速，人们为工作废寝忘食，为生计奔走四方，但不能忘了人间真情，不要在遥远的距离中隔断了真情，不要在日常的忙碌中遗忘了真情，不要在日夜的拼搏中忽略了真情。我们要让真情大义像春风一样吹遍神州大地，吹进千家万户，给每一个中华儿女带来温暖。 习近平最后指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前进。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愿身在最高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闻鸡起舞，登高望远，撸起袖子加油干，继续向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发，继续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发，继续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进发，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书写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谢谢大家。 团拜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大家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祝福新春。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节目。 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请听报道。 习总书记讲话中指出，实现十三五开门红，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对此，郑州市民叶女士深有体会。春节前夕，她圆了拥有一台车的梦想。 我是这个星期一才提的车，春节时候串个亲戚刚好能赶上，到时候拉着家人出去转一圈。 江西吉安市清源区刘坊村是远近闻名的花卉苗木村，村支书李伟清十多年来带动600多户农户通过种植花卉苗木致了富。他对习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脱贫攻坚首战告捷备受鼓舞。 时时刻刻对照总书记的讲话，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进程中呢，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具体问题抓起，为群众办好事解难题。 撸起袖子加油干再次出现在总书记的讲话里，赢得积极点赞。河北省基泽县小寨镇党委书记张高峰： 作为基层干部，干好本职工作，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决好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让百姓生活得更幸福，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只有撸起袖子一起加油干，才能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闻鸡起舞，登高望远等百姓耳熟能详的词语，激发着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安徽滁州学院马克思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程晓曦： 习总的讲话总结了过去的工作成绩，为今后的努力指明了方向。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大家一定会以闻鸡起舞的干劲，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除了国家的政策和大政方针，习总书记的讲话还强调中华民族历来重真情、尚大义。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孙玉华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总书记的讲话，他不仅从中听到了决心和希望，更听到了总书记一句回家过年的温暖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一句回家过年，贯穿着浓浓的人间真情，这种人间真情啊，给每一位中华儿女带来新年的温暖，新年的吉祥。 今天12点到1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音乐之声、都市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文艺之声、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乡村之声将并机播出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国年》。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过年啦！ 过年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声音中国年》的彩排现场。在《中国声音中国年》总导演魏胜利看来，无论是这一年里的集体记忆，还是最平常的个人命运，节目里要呈现的都不外一个情字。 中国声音中国年本来就是要突出声音嘛，这一年最感人最动听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声情并茂。今年的节目啊，我们是做足了感情戏，会有一些很温情的东西在里面，把我们一些很小的视角来聚焦到普通人的一些情感。 节目延续了去年的多元组合多彩呈现，直播的6小时在一线逻辑的串联中坚持小而精的组合，这是广播节目才有的忠实伴随。 你挺长， 咱俩名字哈 十七吧， 他们俩认识，咱们俩假， 千万给寻个好婆家。 欢迎乘坐西安。茶干湖东补，粤港的老火靓汤，川渝的火锅，一年的盘点中有家国的宏大叙事，地域的风情画卷，而归根结底，一切都是关于中国故事的点点滴滴。去年的6小时节目里，记录下了1552万人次的大声呐喊，微信喊红包的热闹，是中国声音中国年的新媒体尝试，但这远不是尝试的全部。央广新媒体副总编辑王健： 所有的团队就都在考虑我们在新媒体端去怎么样呈现，在广播端怎么样呈现，在新媒体端和广播端之间我们怎么样打通中间的桥梁。 你比如说这一次我们中国声音中国年的直播，除了传统的广播形式之外，我们还在做视频的直播，改变了过去单一通过声音渠道传播的一种形态。 十二点，电波中见。 新春走基层。近日，央广记者陈鑫乘坐飞往三沙的航班，前往西沙海军某水景区采访。在大洋深处的永兴岛上，跨越千山万水赶来的军嫂们为驻守在那里的官兵带来了一个完整的家。请听录音特写，西沙军嫂为爱陪他到天涯。 要下雨了， 按照惯例。 还记得2008年春晚上的小品《军嫂上岛》吗？2016年，海口至三沙永兴岛航线开通。 欢迎您乘坐海南航空，由海口前往三沙。 新年期间，三沙航班正常通航，我也见到了多位飞到西沙陪丈夫过年的军嫂。 妈妈也喜欢看海军。 她叫罗家凤，一名幼儿园老师。她带着5岁的儿子丁子轩，从湖南益阳老家跨越千山万水，就是为了她的丈夫水景区班长丁志伟。 我感觉有他在的地方哪里都是家。 他们体会过什么叫做家书抵万金。此后岛上通了电话，罗家凤买了 IP 电话卡，足足买过几百张。直到近年来岛上开通了手机，是一种多么享受的幸福。不过要想让丁班长能够下岛回家，依然是一件奢侈的想法。 其实我家里面都问过我，说我今年回不回来过年嘛，我说我回来过年，今年轮的话也轮到我了。 然而身为班长的丁志伟便挂了，把多么宝贵的机会让给了手下的战士们。 但是一个要结婚，一个小孩子出生了就见几天啊，我说那你们就回去嘛。 我看向罗家凤，话音还没出口，他就做出了回答。 知道他们当兵的嘛，所以我理解。 回去把机会让给战友了是吧？ 嗯， 能理解吗？ 理解。 在电话里说过吗？ 这种事情我们一般都不会说在心里面。 看着罗家凤和丁志伟，只有一股暖流在胸中涌动。这时5岁的丁子轩透露了妈妈的小秘密。 以前爸爸走了之后妈妈都哭了。 如此爱笑的军嫂真的会哭吗？连罗家凤自己都说自己很坚强。这时坐在身边的丁志伟却轻声地说了一句话。 表面上看着很坚强，心里却…… 当丈夫的这句话飘进耳朵，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我问道，丁班长今年已经是4级军士长，很快又会面临在部队的走留问题。 他怎么选就都支持他吧。 看着妻子，丁志伟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意。他也透露了一个小秘密。 我小姨子介绍了我一个曾经在西沙服役过，现在结婚了，生小孩了。 哎呀，你这可以啊。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媒。 罗家凤看了一眼丈夫骄傲自豪的模样，眼中同样充满了温情和阳光。 移风易俗，树文明相风。贵州省安顺市治理烂漫酒席风向村庄蔓延，采取党委政府引导村民自治办法收到成效。请听央广记者陈毅的报道。 大酒三六九，小酒天天有，一度是贵州很多基层农村的真实写照。安顺市普宁县规范城乡酒席办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姚富回忆起治理前的状况，不停地摇头。 建房呀，生孩子呀，参军考学，他都要请酒，甚至有些家庭几年没办过酒，总觉得自己送出了很多的礼，要把他回收回来怎么办？甚至出现了借别人的孩子来办一堂满月酒，这个酒风越演越烈，群众的苦不堪言。 村民罗国富说起烂漫酒席带来的负担，嗓门提到喇叭度。 我们承包5个人口的土地，收了5000斤玉米，按今年的这个市价只卖到5000块钱，这5000块钱还不够半年的礼钱，这个酒席风把它移掉非常好。 看到这种情况，普宁县把治理农村烂漫酒席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成立专门机构，拿出专项资金，调派专门人员，在全县范围内狠抓烂漫酒席行为，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不少乡村将禁止烂漫酒席写进村规民约，成为大家共同的遵循。姚富： 老百姓高兴了，他们不再去借钱吃酒了，不再去卖粮食来吃酒了，大家都好。大家对我们说，你们要把这个工作一直抓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了，太累了，压力特别大。 据估计，普宁县止住烂漫酒席风之后，全县每年至少少办20000场酒席，节省了浪费在酒席上的资金4到5亿元，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得到加强。安顺市文明委专职副主任高开鹏： 它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底层的这种突破来推动了顶层的这个设计，全市90%的城墙铺开了，大 办酒只办红白酒，大家轻松又好整，成为了我们当地老百姓的口头禅。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着重从明确市场定位、完善监管体制、管理运营机构、划定行为底线、确定合格投资者、规范信息系统、强化区域管理、鼓励支持措施等八个方面，对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提出明确要求。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对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有关工作作出部署。 财政部公布的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16年国有企业运行趋稳向好，但央企利润出现同比下降。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1至12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3157.8亿元，同比增长1.7%；中央企业15259.1亿元，同比下降4.7%；地方国有企业7898.7亿元，同比增长16.9%。与2015年的这些数据相比，利润总额有降转升，地方国有企业利润更是大幅反转，而央企利润则继续下降，但降幅小幅收窄。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根据预计，钢铁工业协会货源企业利润由2015年的亏损847亿元转为盈利350亿元左右。但在此背景下，财政部此次公布的数据显示，国有企业中钢铁行业仍然亏损。对此，钢铁行业分析师徐向春表示， 可能是有一部分那个国有钢铁企业呢，财务负担过重，资产负债率非常高。从上市公司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华林钢铁，所以呢，它全行业扭亏的情况下，仍然还有部分的国有企业还是处于一种亏损。 人社部、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职业年金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今后全国约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在不同单位行业间流动时，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办法将有章可依。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通知明确，参保人员在同一统筹范围内的机关事业单位之间流动，只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即可。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内跨统筹范围流动，在转移养老关系的同时，还需要转移基金。从机关事业单位流动到企业的情况，同样需要既转关系又转基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楚福林： 统筹地区内啊，不存在变动，把你的记录转一下，跨统筹地区，比如说你由北京转到上海或者转到广州，除了转信，还要转相应的钱，单位缴费转一定的比例，就是12%转结，分析账户部分全部转。跨行业就是由机关事业系统转到了企业系统，都是按费，统筹基金转12%，个人账户完全转移。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之后，同时按个人缴4%、单位缴8%的方式，为相关人员建立了职业年金。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还明确了职业年金的转移接续办法。个人缴费的实账部分按规定转移，单位缴费采取记账方式管理的部分则按照不同情况分别规定，在同级财政全额共款的单位之间流动时继续记账管理，流动到企业在非同级财政全额共款单位之间，或由财政全额共款单位流动到非全额共款单位，应先把账做实后再转移接续。 所谓随时坐实，就是说以前你全额拨款的单位是个账，并没有钱到位，但是一旦转的时候，按照这个记账的数额，这个钱得到位。比如说我记住了2万块钱，那么你转的时候随时，但是2万块钱你也转到另一个什么地区，你转到哪儿，这个钱就带到哪儿。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职工的权益。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一直都有明确的办法可依，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之后，这部分人如果跳槽，养老关系该如何处理？通知出台后，终于有章可依。 这个转移接续啊，和这个劳动力的流动啊、人事关系啊、还是转移啊紧密联系。工作单位转换之后呢，养老保险权益啊又能随之转移。机关事业单位它这个制度是个新的制度，以前呢并没有明定啊，现在呢进一步的明确，就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这个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全国的劳动力大市场的形成。 甘肃省榆中县金崖镇大涝池村，有53头驴被称为致富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听央广记者焦健的报道。 大涝池村是国家扶贫办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全村171户村民，一半是贫困户。这里海拔接近2000米，一年四季几乎见不到雨水。去年附近的部队花了100多万元帮扶他们建了蓄水池，还买来了53头毛驴发展毛驴养殖业。村支部书记魏延庆说，毛驴拉进了村里的养殖合作社，村民们却不买账。 当时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基本上没人同意，就说我无国养驴，你啥时候给我养好的，你能不能给我养好，到时候给我分些红包，思想上都不集中。 老魏心里憋了口气，拿出自家的3万多块钱积蓄垫进了养驴合作社，谁知道没几天钱就花差不多了。他心里明白，乡亲们嘴上不说，实际都看着呢。 我就到银行里去贷款去了，2016年8月份有小额贷款，我贷了5万块钱。我是这个村上的致富带头人，我要把这些村民们带动起来，就发展起来，就每家每户的幸福安康。 又过了2月，7、8头毛驴都怀上驴崽子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思想活泛些的村民陆续找到了老魏。 养了养了，村民们有些就给我说的，我们自己卷些草啊，卷些料啊，然后你给我记下，记下以后欠下，然后你给我分还。他看了我做开了，老百姓也启发了。 眼下养殖合作社成了村民们常去的地方，哪头驴长个了，哪头驴怀崽了，都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按照一头成年毛驴每年可以下一头驴崽计算，除去成本，毛驴可以为每个贫困户带来3000来块钱的收入。现在老魏根本不担心自己的贷款还不上，他正在盘算着春节一过，靠着镇里已经小有名气的驴肉买卖，让大涝池村驴肉的出加工也做起来。 从生产到出售，我准备去中间的这环节，就是贩子这个环节的钱让他挣，我叫我的村民挣的。村民出去到县城开一个驴肉馆子，直接把这碗驴养成功，这个驴肉馆子直接就卖了。 新闻动车组，国家外汇局表示，没有出台严格进口贸易融资方面的外汇管理措施。天津大妈气枪贪案二审改判3年缓刑，平顶山回应上百名教师工资遭拖欠，请听报道。 外汇管理局表示，近期没有出台严格进口贸易融资方面的外汇管理措施，企业真实合法的贸易外汇收支可持相应单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外汇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说，实行便利国内主体跨境融资和境外主体来华投资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 在去年我们有几项政策出台来有这个支持，就是境外资金的流入，我国企业进出口形势向好，对外借贷融资需求是上升的，境外投资者呢看好中国回报啊，投资意愿增强。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昨天中午11点半，法庭里传来消息，赵春华被改判缓刑，当庭释放。接近12点的时候，辩护律师和家属走出法院大门，在大门口，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新说，辩护人坚持认为赵春华无罪，而缓刑的结果在家属可接受范围之内。 因为我们是确信他是无罪的，但是他法院做这样一个判决的话，我们觉得其实也是各个方面努力的结果。 央广记者肖源天津报道。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河南平顶山湛河区政府拖欠上百名退休教师部分退休工资。湛河区政府相关负责人称， 平顶山市是一个资源型城市，处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湛河区作为一城在乡的城市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落实教师岗位工资的处理方面没有及时到位。 湛河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2月底前就能给教师们兑付增资部分。央广记者管欣郑州报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春节来临，许多人选择自驾车回家过年，各大高速公路车流激增，拥堵在所难免，路上一些不文明的言行可能增加。 中国经济网奉劝大家，春节期间要车上路人息怒，再急也要守规矩，把安全送给自己，把文明留给社会。只要所有交通参与者都从自身做起，文明交通就一定能够实现。 顺利到了家，却有很多人一天到晚坐在沙发上玩手机，躲在房间里和朋友微信聊天，抢起微信红包来没完，而冷落了父母亲人。 人民日报提醒，一年到头聚少离多，合家团圆之时却抱着手机不放，岂不是浪费了幸福的时光？ 假期短暂，一定要珍惜这份光阴，少玩手机，多陪家人。 每年春节，总有许多人舍小家为大家，必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环卫、铁路、公安、医疗、媒体，正是这些行业从业者们的坚守，才能换来节日期间社会的平稳运行，每个家庭的幸福安康。 央广网评论强调，当我们与家人举杯欢庆时，当我们享受幸福时，请别忘记还有很多默默付出的坚守者，他们的坚守是社会幸福的基石。 近日，作为亚东会官方酒店的日本札幌阿帕酒店，在客房内放置含有否定南京大屠杀内容的书籍，引发舆论哗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中国奥委会已就此向日方提出交涉，希望日方履行从酒店撤出相关书籍的承诺。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华春莹介绍说，阿帕酒店作为本届亚东会的官方酒店，放置右翼书籍的行为有悖于奥林匹克宪章及亚奥理事会的相关规定，严重歪曲历史，伤害了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中国奥委会已经就阿帕酒店的错误做法向日方提出交涉。日前，札幌亚东会组委会秘书长已经正式复函中国奥委会，表示阿帕酒店决定从酒店客房、大堂、前台撤出所有书籍。华春莹表示， 我们希望日方呢切实履行有关的承诺，并保证运动会期间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以保证亚东会顺利举行。 参加第28届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昨天在位于阿拉木图的大运村中举行了升旗仪式。中国代表团共有222人，其中运动员119人，创中国参加境外举行的大冬会代表团规模之最。 墨西哥总统佩尼亚涅托昨天在个人推特账号上说，他将不会参加原定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的会面。 今天是大年三十儿，在山东潍坊，年画才是过年期间走亲访友的真正主角。这里的人们过年时要贴年画，拜年时要赏年画，期盼来年的日子像年画一样红红火火。 大家好，俺是山东的于小亮，给全国人民拜年了。俺老家潍坊，年画一般是从腊月28开始正式贴，临街的大门贴门神，寓意着守护家庭平安。贴完了大门贴礼物，这屋里啊也是年画最多的地方，一般贴有年年有余啊、财神到、麒麟送子啊等等。大年初一大早，大人们啊领着这个小孩相互串门啊拜年，拜年的时候也是欣赏各家的这个年画的时候。如果年画贴得太高，小孩看不清楚上面的这个故事内容，就会脱掉鞋子站在这个板凳上或者是这个火炕上仔细看。大人们呢文雅一些，喝着茶，指点着年画上的人物，期盼来年的好日子像年画一样红红火火。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杨君天、扎西多吉、卫东，主播于芳、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017今年到来之际，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祝您万事如意、吉祥安康。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